冇錯，我相信唔需要點樣介紹噶啦。其實我經常都喺大家當中，夏令會都講過兩次啦，嚇。我記得就兩次啦。為大家高興，因為你哋昨日係你哋嘅堂慶。牧師話我聽係29歲啊，唔好話牧師邊度知29歲啊，牧師你嚇。其實真係29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但係29年嘅工作，我哋都見證到上帝喺中間嘅祝福。上帝仍然係坐著為王嘅嗰位上帝。咁雖然大家認識我多，咁但我都認識大家都唔少嘅噃，因為我依稀都記得。我上次嚟講道嘅時候，應該呢就係4月左右嘅時間。上次嘅題目係咩題目？我都記得，因為我有寫低。咁咧，我仲記得咧，阿軒師母仍然係坐嗰個位。我又記得咧，阿 Winnie 姐妹係坐嗰個位。我更加記得阿 Kenny 又係坐嗰個位。我想睇一睇在座當中有幾多位係。過去呢一年，你都個個禮拜日崇拜都係坐呢個位嘅，舉手我睇一睇。哇！你真係50年不變啊！如果俾50年係啦，係嘛？即係幾乎呢個位咧，大家可以釘個牌仔喺前邊啊！嚇，即係呢個位啊，係為邊個而坐嘅？咁啊，再過多50年咧，咁啊，寫住改咗啦，就係紀念邊個坐嘅，係嘛？啊，其實可以俾啲挑戰俾大家嘅，嘗試下坐下。不同的位置啊，禮拜日點解咁做？你知唔知啊？有原因噶。如果你嗰個禮拜日都係坐個位咧，咁下個禮拜日咧又係嗰位弟兄，又係嗰位姊妹坐你隔離，係嘛？咁啊，個即係10年來都係呢個弟兄呢個姊妹坐你隔離，傾乜都傾曬啦。10年啦，禮拜日傾一傾咁啊嘛。換下位咧，有時咧可以增廣見聞噶。哎，隔離嗰個乜你個樣都變埋，原來冇見咁耐啊！即係。增加下大家對話嘅內容啦，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大家可以坐嘅時候咧，可以凝聚少少啦，即係坐埋少少啦，坐逼夾少少啦，咁咧就個講員咧都唔使四圍望啊，即係講嘅時候喺呢度嗒嗒嗒嗒嗒嗒嗒轉轉到嗰邊，嗒嗒轉彎翻嚟咁，即係嚇，即係咁嘅啊。不過呢個作為開場白都唔錯嚇，所以咧俾大家個挑戰，對教會對你嚟緊呢教會下一次嘅堂慶嘅時候咧，可能有新人坐喺你隔離，其實都係舊人嚟噶，只不過係因為你冇同佢傾過偈啫嘛，52個禮拜裏邊你冇同機會同佢咁傾過偈，都喺門口傾嘅，不如坐喺你隔離啦，換下位置坐下隔離嗰個，即係唔好成日都係你太太而得噶，係嘛？或者唔好成日都係你丈夫，即係坐下喺啲唔同嘅弟兄姊妹喺隔離。傾偈都有啲新鮮感嘅，咁今日咧同大家繼續嚟去正話主要同我哋讀到雲彩的見證，一個好美麗、好美麗嘅題目。教會嘅建立、教會嘅形成，大家如果有讀過教會歷史，都知道喺特別新約嘅年代，由耶穌基督升天之後，教會的建立在新約到而家2000多年，我哋睇見呢2000多年，教會一路係咁成長。門諾會平安堂是其中一間，即係話聽見。其實我聽到軒牧師上次同我講佢退休啦，咁係嘛？係你好似話聽你退休，咁係4月嘅事啦嚇。咁而家仍然坐喺度健在，真係感謝主嚇。我自己咧。我哋教會又係揾緊主嘅牧師，所以我今日企喺呢度咧就有啲尷尬嘅。我同你爭揾主嘅牧師，不如換位啊，勸牧師。原來發覺好難揾，但係幾艱難都好。教會其實一直以來咧，其實係喺艱難嘅裏邊嚟成長嘅，好多時係。我喺一個教會咧，喺嗰度有6年嘅時間，咁是沙省的教会 Saskatoon 的大学那里的教会，就是沙省沙城华人宣道会 Saskato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那是在 Saskatchewan 来的。 咁嗰個教會好有趣嘅，即係我去到之後咧，係我係1973年喺 Regina 讀中學，1974年入大學。嗰時大家未出世啊。咁啊，1974年入大學嘅時候咧，啊嗰時就有位牧者喺當中。但我入咗去嗰度，喺個教會短短係9个月咧，個牧者就走咗啦。唔知因為我嘅緣故定係咩緣故啦，我真係唔知啊嚇。嗰個牧者離開咗之後咧，咁啊一路係聘牧啊。咁我哋就你知喺沙省聘牧唔係温哥華，即係沙省呢啲地方咧。大家去過沙省未啊？未啊？你知喺邊嘅？你知啊 ？Ken 你知嚇？咁啊，即係有啲人以為知喎。我記得有一次喺東寧會啊，嗰時我喺東寧會係做職員咁啊，同嗰啲團友走啊喺 Calgary 嗰次係咁啊。你喺邊度嚟㗎？佢問我喺邊度。哦，我喺 Saskatoon。哦 ，Saskatoon 好似咩馬來西亞嗰頭啊嘛咁。我基於咗話咧，你唔識嘢就唔好亂講啦，係嘛？咁啊，沙山係一個好凍，冬天好凍嘅地方。我記得沙山最凍，連埋 wind chill factor 係零下102度啊，係102度啊 ，wind chill factor 係其實40几度嘅啫。但係當風吹埋你嘅時候，嘅意思就係你嘅感覺係零下100几度嘅，係好辛苦。即係你有冇試過照鄉口膠行到出馬路嘅時候，啲鄉口膠好似玻璃碎片咁 break 剝落喺口嗰度，真係硬曬嘅。我亦都试过去个 gym 嗰度做完运动，冲完凉，即系一跑出去对面上架车嘅时候，一条马路过去，跟住把玻璃裂晒啦，已经吓，系可以冻成咁嘅。你有见识过人哋架车死咗火，你推车嘅时候咧，一推行得啦架车，行得啦架车，一撇咗就开嘅时候咧，嗰只刹甩咗块皮，即系块皮黐落架车度吓，即系沙山系咁嘅地方。咁啊，天时咧又热到咧，就惊人嘅。啊！即係總之好熱啦，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咧，所以唔係咁多傳道人肯去，只有會眾肯去嘅啫，傳道人唔多肯去。咁啊，我哋就有5年時間係冇牧者嘅。咁我喺嗰度即係大學嘅時候，到大學畢業咧，係1978年大學啊，大學畢業。咁你又唔好問，你1974年入大學，1978年先至畢業，咁你留班你啊？咁我係啊，真係留班啊。咁啊～这个教会呢，在没有牧者的带领之下呢，在那几年时间出了32位牧师，我是其中的一个。教会我不是说牧师不好，真的千万误会，没有出口去牧师。真的我是讲的教会艰难的时候，信徒彼此互相的建立，上帝仍然在中间。在我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记起但以理书咧，好有趣嘅有段说话。但以理书大家知道但以理系咩啦？我系喺边个？大家知啦，系咪？咁我亦都喺讲道里边咧，同大家都分享过，都分享过但以理书。如果冇记错嘅话，喺但以理书里边咧，你又发觉除咗一讲但以理书咧，你就好记得但以理啊，系你又讲紧解梦啊，即系同尼布贾尼撒啊。大利烏王啊，諸如此類啦，呢班人咁啊，同佢解夢啊，發咗咩夢又唔講你聽啊，真係殺咗界事咁，真係邊有人咁噶？我發咗咩夢你解我聽，咁又跟住呢個夢點我解你聽啦？我唔記得我夢係咩嘢喎，咁啊，你唔記得你個夢你叫我解乜嘢啊？咁就我係唔記得噶。咁其實如果我係但以理，我好醒噶啦，我隨便亂噏都得，你都唔記得你個夢係咪？咁但係咧，但以理去尋求上帝。但因為我一路講緊但以理書，好似係講緊解夢嘅嘢，好似係講緊咧講預言嘅嘢。但係但以理書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嘅，就係講緊 even though， 就算以色列佢哋嘅民族被掳，就算國破家亡，但係都係上帝嘅意思。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说话，你有留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已经这么讲，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开始，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哇，大家讲到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是吗？那时的犹大王约雅敬所面对的是敌人的围困，整个的国家耶路撒冷是被围住，围住那个是什么？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是当时一个世界强国， 佢嘅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叫做空中花园，系嘛？大家记得嘛？啊，今日嘅空中花园啊，周街都有啦。特别你翻到香港咩新村啊，咪新村系咪都空中花园噶啦？系嘛？真系冇咩咁特别。但系当日嘅空中花园，哇！真系一个好非常之强盛嘅国家，佢嗰啲人民个个都真系即系嗰啲打得嘅人咧，即系围住你个耶路撒冷，唔使打噶啦，基本上。以色列民族是输硬的了。但你发觉第二节讲的什么话呢？就是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个他是讲的谁？是讲的谁？啱读完给你听了，他就是讲紧巴比伦王啊嘛，系嘛？讲紧嗰班敌人啊，嗰班敌人围住耶路撒冷，又跟住大肆抢掠，连佢哋即系啊，当时犹大最靓仔、最有潜质，即系当时如果按照圣经嘅解释、参考书嘅讲解咧，当时嘅但以理大约十八岁年青人，青靓白净，得拖 handsome 啊，真系。极有潜质嘅，都俾人俘虏埋。如果我系约雅敬，我哎呀，乜搞成咁噶？死咯！即系呢个敌人围住我哋，甚至冇得打嘅。咁呢个耶路撒冷嘅陷落，系咪因为巴比伦太犀利咧？耶路撒冷被掳，里边嘅人民被掳，系咪因为敌人太强劲咧？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系咪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好劲好巴闭呢？其实唔一定系咁嘅原因，系乜嘢原因啊？先讲系咩原因？系第二节嘅原因，系上帝将犹大王同埋神殿里面嘅嘢交咗俾尼布甲尼撒，交咗俾巴比伦。嗱，即系大家明唔明嗰个意义喺边度？搞成咁，唔系因为敌人太厉害，而系上帝刻意嘅，要将呢一个嘅地方，要将佢嘅民族嚟去交俾呢一班嘅外邦嘅人。喺上帝嘅意思之下，上帝刻意咁做，唔系敌人太犀利。我讲紧咩咧？即系倘若如果我哋在教会里面每一件事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握的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自己不争气，不一定是魔鬼太强劲，我们不需要怕魔鬼的工作，而是我们自己太软弱，我们自己可以不争气的，上帝可以将我们交给敌人的手里面的。看看第二道，第二道第九节，当时但以理纳达，即系其实喺前面讲紧咩嘢咧？就系呢个巴比伦人就德比伦王就将佢哋三四个但以同三个朋友改名啊，咁啊啊但以理个名啊又改咗啦，咁啊其他嘅啊几个朋友都改晒名啦。改完之后咧，但系咧就话改完名都唔止，仲要咧就系话将皇帝咧将佢嘅食物要赐俾佢呢个年青人，食到佢哋。即是身体健康，等我们好好的在外邦的皇宫里面服侍尼布甲尼撒王嘛，所以就要赐好的东西给他吃嘛。圣经就说，但以你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当时呢就是说但以你和三个朋友在这个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当皇帝说给靓酒，就是说日日猪腩肉，日日的那些当然是不得的，吃那些是吃死他的，是吧？日日餐饭那当然是不得了，但是是给最好最上好的东西来去养肥这个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让他们好好在皇宫里面服侍巴比伦的皇帝嘛。当时是这样，但是但以你说不得，我不吃你的东西，我不喝你的酒。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但以你呢 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呢这些的肉啊酒啊都是拜即系祭过偶像嘅，就喺外邦人当中祭过拜祭过偶像嘅一啲嘅食物。所以咧，但以理佢要求我唔食呢啲嘢，唔饮王赐嘅酒，让我能够啊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啊，今日冇人逼我啊，我都冇办法抗拒啊广东面家前边嗰碟啊半肥瘦叉烧啦。都冇人逼我嘅，最叻逼我嘅系我太太嘅啫，话你仲食呢种嘅嘢，血压好高噶咯，咁啊，冇人逼我，我都琴琴声要食啦，系嘛？咁啊，但系但以你咧，你个王啊赐俾佢，即系王系几乎系要逼迫佢食嘅，佢都拒绝嘅。大家有冇留意啊？啊，今日我哋基督徒好多时系自愿放弃嘅，好多嘢都啊。冇人逼迫我哋过圣洁嘅生活，系圣经讲啫嘛。于是我哋当呢个过圣洁嘅生活、行圣洁嘅道路，系一个 option 嚟嘅。喺我哋过信徒嘅人生，系一个 option， 系一个可以选择嘅，又可以今日唔行咧，过两日先啦。今日俾我上帝俾我告两日假，啊，公司都有我哋啊，每年有十日有薪假期咯。咁啊，你都俾我两三日。过下啲走廊饭袋嘅日子啦，啊，咁但系但以你喺面对皇帝嘅 order， 即系唔食我嘅肉，唔饮我嘅酒 ，is not an option。大家明白吗？但系但以你仍然拒绝佢，因为你拒绝咗个后果系点咧？后果系连头都斩埋噶嘛，系咪？咁但系但以理，我相信佢都冇把握话我唔食你嘅肉，唔饮你嘅酒，我将来身体会更健康嘅。只不过佢凭信心，相信佢行呢个圣洁嘅人生咧，佢一定会赢嘅。咁所以咧，跟住第九节咧，讲咗句好重要嘅说话。第九节系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啊蒙恩为受怜悯，好似骤眼睇嚟。好似系太监长，算啦，扒你啊！算啦，唔得啦，梗系唔食啦。嗱，俾三俾一个礼拜你试试睇得唔得？好似系 at the mercy of 就太监长啊！大家明白吗？好似根本就啊，大约我唔食，我唔要食皇帝嘅嘢，我唔饮佢嘅酒。咁啊，太监长就话好啦，算啦。哎呀，见你后生仔唔识世界，俾一个礼拜试下。嗱，如果唔得咧，你要食翻嘅，食翻够本嘅，咁即系 make 个 deal 咁样样嘅，其实系。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make a deal呢？圣经说不是，原来是上帝使到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即是上帝在中间来去 push， 上帝在中间来去干预这件事，使到但以理可以蒙恩惠，可以得怜悯，并不是太监长出于自愿，我不知道怎样，不是太监长自己说见你这么即是后生仔离家别井，好了给你机会你了。even 行呢句说话都好啦，都系上帝指引个太监长讲呢句说话嘅。喺好多嘅事上，有喺我哋以为好顺理成章嘅，又或者敌人太过强啦，我放弃啦，哇，根本即系我哋冇得挥嘅，就啊，即系啱正话主席讲到啊，嚟紧礼拜二就系美国大选啦。你有冇发觉你选边个都死啊？系嘛？啊，边个你选边个都输嘅。我真系唔知点算啦，吓，即系搞到咁样样嘅。但系有时咧，有我哋忘记咗，好似但以理书嗰度咁讲，就系上帝容许噶，上帝要藉住呢件事，让上帝嘅子民喺当中学一个功课，或者上帝藉住呢件嘅事情，让佢嘅子民去反省啊。上帝藉住今日所发生我哋周围嘅事，最近呢个礼拜我见到好多啊，好多加拿大嘅关心父母、关心子女入学啊等等呢啲嘅事情啊沸沸腾腾啊，好多嘅对话啊等等啊，呢所有嘅嘢都可能系一个机会，上帝让我哋喺呢个情形之下，俾我哋作一个反省。教会风调雨顺唔一定。会成长，教会一切丰富唔一定会复兴， 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要走在一起。有困难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彼此要配搭，彼此要建造，是一个彼此顺服、彼此用信心学习的一个功课。在正话读的希伯来书里面都是讲到信心的成长的功课。大家留意希伯来书呢，都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候写成的。如果有大家留意到这个教会的历史呢，都虽然希伯来书一面对希伯来书，大家就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往往就是识那两句说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记不记得？大家都识念了，一讲是希伯来书讲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然这句说话是非常精彩的，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两句说话都是一个好像矛盾式的对话。OK， 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的事发生了没有？没发生，你见不见到啊？是不是拿到的？未拿到的，所望望的啊，的实底，实底是什么？实底就是 evidence 嘛。OK， 是 assurance， 英文是 assurance， 即是是实在的稳阵的。喂，所望的东西你望到的，即是我拍拖的时候我很 enjoy和我的女朋友拍拖，即是轩牧师很 enjoy 和轩师母拍拖的日子，但是轩师母是你太太未？未啊嘛，是不是？但是你就当正佢是的了，是不是？我是，起码我是这样，我对于曾师母，我当正佢是我老婆的了，只不过我未迎娶她而已，是不是？但是我当正佢是不是？佢不是嘛，佢未是，但是我有一个assurance， 所以佢系噶啦。咁佢可唔可以反手？可以反口噶噃。咁但系你话 assurance 系啊，我心灵里面我觉得佢系噶啦。咁大家拍拖都系咁噶啦，都系有呢种嘅个 mix 嘅心情噶啦。所以话 mix 咧就系又系好似得到，但系又未得嘅。有一次你当佢真系佢，你真系当佢系你太太，但系佢又唔系嘅。啊，即系呢啲咁样样嘅，即系若即若离嘅咁嘅感觉，真系唔系好舒服嘅。其实系啊，但系原来信心咧就唔系话。信心不是说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OK， 是未见之事的确的 evidence 的确据，即是还未见到，你希望的事情还未见到，但那个已经是 evidence。 这个呢真的，你除了用信心去踩下去之外，你没有其他 的渣男，我们叫做，我经常说大家信不信我个袋里边，我呢个银包，大家信唔信我呢个银包有一张200蚊纸嘅 euro 喺度？你信唔信啊？你信唔信啊？你仲系信嘅？你都未见吓？有啲人唔信，边个信嘅举手？边个唔信嘅举手？边个唔知嘅举手？啊嗱，个个都一个有份。嗱，咁我而家咧再做多个举动俾你啦。呢张系200蚊嘅 euro。是真的。好了，现在再问这个问题了。哪个信我银包里面有200元的 Euro 的举手？个个都信。我需不需要你信？不需要，你不需要信的。因为这个已经是事实嘛，是不是？我未这张200元纸之前呢，你就要用信心去接受小弟的讲这句说话。我给了你看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再信了。因为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我哋对我哋嘅上帝嘅应许都一样系咁噶。上帝就好似我正话揸住呢嚿嘢咁，一齐喺佢手上。啊，又跟住上帝同我哋讲，你信唔信？哎哟，睇下点？啊，多马就话，不如我督督你个肋旁先，系嘛？啊，有啲咧仲离奇。啊，我哋全福音都试过啦。你信唔信嗰个耶稣？我信。你叫佢企喺我面前先啦。是吗？大家见识传福音试过，我见得多啊！我传福音都试过，好多人话你叫我今晚企喺我面前啦，我就信嗰个系耶稣啦。我试下，我哋试下啦。今晚两三点钟，你擘大眼，喊妈妈，有个白人白影铺住块白布企喺你面前，你会点啊？耶稣啊咁啊！肯定唔系，你话乜嘢啊？鬼啊咁啊嘛？点会话耶稣啫？系嘛？即系。 即系我哋嘅信心，原来就系咁样样嘅。以我哋以为我哋真系见到嘅就会信啦，真系出现就会信啦。其实出现咗你都唔会信啦，因为你根本冇呢个心嚟去接受呢一个嘅应许，呢个承诺，你从来都唔会咁样去信。而我哋嘅信仰啊，当时希伯来人佢哋嘅信仰就系需要一个对住上帝历即系历代以来嘅应许，睇唔见。仲未到，但我就要相信呢样系真嘅。嗱，希伯来书最艰难嘅地方就是，当然佢冇讲佢作者系边个，有人话保罗，又话系阿波罗，有人话系提摩太，好多个个都有咁讲。不过佢既然佢唔讲，我唔需要针对佢啦。但系亦都冇讲到你听系写俾咩人嘅。嗱，希伯来书咧，如果你应该希伯来书系写俾边个？边啲人睇？希伯来人咯，即系以色列人啦，系咪？但系希伯来书系用拉丁系用希列文写嘅。咁所以有可能係寫俾外邦或者喺外邦成長或者喺羅馬其他地方成長嘅以色列人寫嘅，又或者係俾啲外邦人嚟去睇嘅喎。咁所以希伯來書咧，佢冇講到作者係邊個，冇講到受書人係邊個，但係好肯定嘅，希伯來書嘅中心係講緊啲乜嘢嘢。希伯来书因为当时呢，按照如果大家睇解经书都会了解到，嗰时嘅年代应该系主有六十几年写，即系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毁灭之前所写嘅，大约六十五年左右嘅时间。因为嗰时呢有好多嘅，大家要明白，就系希伯来人呢，佢哋一般嘅传统嘅宗教系咩呢？就系犹太教。咁而喺耶稣升天之后，嗰啲门徒四散去到一路嘅传福音嘅时候咧，建立咗教会啦，建立咗一个敬拜地方，就系将基督复活嘅真理讲咗俾当时嘅人听嘅时候咧，有一啲嘅犹太人咧，佢哋就放弃咗佢哋嘅犹太教，就转而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而喺呢一个处境嘅时候咧，遇见嘅唔系因为信咗耶稣之后，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反而在主后六十年之内，是很多的信徒是受到逼迫的。大家留意，由使徒行传第七章开始讲到信徒被逼迫，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门徒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又跟着在不同的地方，后来传到安提阿就建立了教会。大家记得其实一路去到的马其顿的教会，传到欧洲等等，即是有六十年在这个尼禄王迫害逼迫基督徒的时代，是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但是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而里面教会里面的人口有很多呢，是当时在犹太教嘅犹太人，佢哋放弃咗犹太教，转而相信基督嘅。保罗系其中嘅例子啦。保罗系一个犹太教，大家知道犹太教喺当时即系犹太人嚟讲咧，系一个嘅好重要嘅信仰嚟嘅。基本上咧，当然有啲咧就马马虎虎，就好似我哋中国人即系我阿妈成日都话佢自己系佛教徒，你问佢咩叫佛教，佢都唔识答你，系嘛？咩叫大乘，咩小乘咁啊？边度识呢啲嘢啫？佢哋信系乜嘢啊？系土地财神啊，拜下观音、拜祖先，嗰啲叫佛教咩？边个话得？嗰啲叫传，嗰啲叫民间宗教嚟嘅啫。嗰啲系大家明白嘛？即系我哋有呢种嘅民间宗教嘅传统啊。咁犹太人咧有好多嘅，佢哋嘅好多代以来咧都有将呢个嘅犹太教咧成为咗佢哋嘅自细成长嘅一种嘅宗教信仰嘅观念，甚至到有一种嘅近乎好似民间宗教嘅嗰种嘅观念。当然，犹太教系比我哋所香港中国人认识嘅所谓嗰种佛教咧，系严谨得多，佢哋嘅认知系强好多。但系好多犹太教放弃咗犹太教嘅信徒主义，相信基督教之后咧，发觉他们生活并没有好转。所以大家留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人说你信耶稣，信耶稣之后你千年百顺的，信耶稣之后你升官发财的，你不要说这样的东西。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你信耶稣之后你升官发财，是吗？你没有说过你信耶稣之后你什么难题都没有，突然瞓醒觉什么问题解决了，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什么呢？我们一个Life abundant， 一个新的生命丰盛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上帝与你同你一起走人生的道路，和 同你一起承受你所面对的困难，而圣灵是帮助你克服这些困难。这个是信耶稣的意义。大家千万不要幻听信耶稣你会发达，如果不是真的，当时有很多的犹太教信徒见到一个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信犹太教的时候，我好地地大家留意，在当时这个罗马政府之下，他们对犹太教的信徒并没有构成太大的威胁，反而对基督教呢是一个被列为异端的一个宗教来的。所以基督徒受逼迫呢，你大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时是觉得这班基督徒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人物，是反政府的一班的异端的信徒。所以当时的罗马政府是要逼迫，是要打压他们的。其实罗马政府不是太多打压，打压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班的法利赛人这个 synagogue 会堂里面的人打压他们。弟兄姊妹，在那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发觉原来我信了耶稣之后生活更惨，还要四处躲避，还要受逼迫，所以他们就放弃他们的信仰，预备转回去犹太教里面，转回去信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传统的信仰好地地，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所以就问，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之下我会搞成这样？大家明白吗？这个是一个困难来的。所以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出这样的，就是说不是啊，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我们所相信的宗保啊。耶稣基督他比我们的祖宗所信的摩西以利亚，比我们所信的阿伯拉罕更加的高贵，甚至圣经说比什么比天使更加的高贵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路讲给他听，就是说你面对困难都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个，是我们要敬拜的那一个。虽然我们面对困难，但是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走完这条道路。刚才读经的时候，到第三节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奔跑那条道路，因为还有什么？是耶稣基督已经跑过这条路了，他跟你一起跑。他是讲这一件事，而我们要凭信心就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带领我们那个上帝。当时的人在问，我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去了哪里？等于今天你和我，等于今天很多美国人在911的时候问你的上帝去了哪里。大家记得 New York Times 911之后第二天就在头条大新闻 Where is our God？好像有上帝就不会发生911的，有上帝就不会有灾难的，这样来问。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我们的上帝去了哪里。不要说我们啊，当时啊跟耶稣一起生活的班门徒啊，他们都问同一个的问题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发生类似的一个故事，大家不想见了，时间关系。牧师可不可以剩下最后十分钟提一提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忘记了刚才说的时候几点钟开始，未够钟嘛。约翰福音21章那里说的什么？他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又向门徒显现。 Long story short，耶稣向一班人显现之后，原来耶稣约了他班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在那里见面的。在那里大家记得提比利亚海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在当时就是加利利海有三个海滩，其中一个就是提比利亚，是耶稣一般在那里是遇见了门徒。当时呼召他们门徒的，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亦都是海边去呼召班门徒。今天耶稣约了他们显然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于是班门徒就一窝蜂咁走去。有边几个呢？就是有底土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有两个门徒，他们都在那一个地方，就是西门彼得都在那里。他们在哪里？在提比利亚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等耶稣，因为耶稣约了他们在那里。但是他们去到的时候见不见到耶稣？见不到。于是彼得就讲了一句很正的说话，他说什么？英文就 I go fishing， 是吗？ 如果俾姊妹咧 ，I go shopping 啊，唔等啦，等咩啫？约咗都唔嚟，约咗耶稣嚟，佢有冇嚟啊？冇出现。但系彼得唔记得咗佢自己系大使徒，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哇！成班跟佢嘅人都乜嘢啊？我跟你一齐去打鱼。所以如果有个师母话 I go shopping 嘅时候咧，可能成班姊妹仔跟住师母我都去咁啊！啊，讲笑啫吓，我个师母好中意 shopping 嘅。当时彼得真系咁样样啊，真系有班门徒跟住佢，其中一个就系约翰啦。OK， 点解佢哋去 fishing？点解？因为佢哋睇唔见耶稣，揾唔到耶稣，应承咗嗰度，佢冇出现过。嗱，我睇再问清楚，到底耶稣系咪真系冇出现？你睇咧第四节嗰度咧，大家唔使见啦，唔好睇啦，等我讲啦吓。第四节嗰度，天将亮嘅时候，耶稣站在岸上，然后咧就话。耶稣同呢一班第八节，耶稣同呢一班嘅门徒相距由岸上到耶稣嘅地方约有200爪，一爪就系今日嘅尺半，即系大约有300尺。呢个系堂尺，当日译翻译嘅时候用堂尺，唔系英尺，大家记得300尺。咁啊，大约300堂尺咧，就大约系几多英尺咧？我大约系500-600尺啦，系嘛，牧师啱啊？600尺左右啦，就因為堂尺我哋唔用，你知有我哋中國有堂尺知唔知啊？唔知咧，仲弊嚇。咁啊，咁我可以話你聽，大概600至1000尺啦嚇。我記得我阿嫲做衫嘅時候，嗰啲堂尺係咁長嘅堂尺。啊，邊個話我知嗰個咧？起碼65歲以上啊嚇。啊，係咯，即係耶穌企喺岸，佢話仲係天將亮嘅時候，大家留意嗰個係加利利海。加利海一直以来都是雾蒙蒙的，我去过，我想牧师都应该去过，师母应该，即是好像成日都稀时，特别天将亮，咁亮咗未啫？即是天未亮咯，系咪？即是仲有少少彩霞，仲是隐隐约约，大约600尺外岸上企咗一个人。今日你叫我喺个海中间。摇紧艇啊！以后系我自己一个人咋？以后阿曾师母喺岸上，距离我600尺，天还没亮，我离咁远，我会唔会认得嗰个系曾师母啦？我认得嘅，多数都唔认得啊！多数唔认得嗰个。其实基本上咧，佢哋系睇唔到嗰个系边个，但可能知道岸上有个人，就系咁多啫。大家留意，当他们打鱼的时候，在渔船上打鱼的时候，打了一夜，晚间，一夜都打不到，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又跟着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300堂尺，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合不合理呢？完全合理。你见到有个人影喺嗰度啫嘛，唔知系耶稣啊？直至到几时先至知啊？又跟住圣经话，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又说没有，都仲未清楚。就到几时？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咗的那门徒讲嚟，系约翰啦，大家知道应该就系我哋讲嘅，应该系约翰咧，就对啊彼得再说是主两个说话。我想问，当如果呢个系约翰嘅话，佢系主所爱嘅门徒，一定系即系主所爱嘅，一定系唔知系个样啦，即系唔知我认得耶稣个样，一定系大家有个默契啊，我哋叫做啊，即系我太太。佢未出声都有个默契，知佢想讲乜噶啦？大家明唔明啊？唔明啊？即系我太太放工一入门口，佢未讲嘢，我已经好自动自觉，即刻拿去执好张床，整好个枕头，啊，整翻好啲衫，啊，地下有对袜嘅，即刻执翻起佢，梗系咁噶嘛？系嘛？呢咪叫默契咯？佢使唔使讲嘢啊？佢唔使噶，佢使唔使话老公？我而家翻紧嚟啦，上紧楼梯啦，就嚟敲你门啦，使唔使啊？唔使噶啦。未出现又未见到，你已经做晒啲嘢啦。点解啊？默契啊嘛，呢个约翰见到个影， 仲未认得系耶稣，听到讲嘅，你哋撒母去嗰边都仲未认识系耶稣，个默契都未有咁强。直到几时，约翰先至讲出事主啊？直到约翰经历一个耶稣惯常所做嘅一个神迹，呢个神迹 apply 喺佢哋身上。门徒经常同耶稣出出入入，听过嘢听得多噶啦。但是能够这样行这个神迹，这样关心他们的神迹，只有耶稣才做到。所以彼得说我不见到耶稣，他都没有来到。约翰和班门徒说我跟你一起去打鱼，耶稣都不在这里。耶稣可能已经在个岸上了，已经直到几时他才 recognize 知道耶稣，心里面领受到耶稣所作的功，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做的工作，他们就知道哎呀，原来耶稣真的在我们中间。于是彼得不迟就什么，就即刻就是彼得这个行动是完全不合理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写圣经的时候呢，说真的上帝你这句话都写，我就想好了，现在都不明白。如果你穿着一件斗篷，一见到哇！我的爱人在岸上，即刻嗱临游过去了，你会点啊？你会除了件斗篷，即刻跳落水啦嘛，系嘛？阿彼得唔系，拉件衫着埋先跳落水啊？点解咧？我真系唔明白。我要即系见到耶稣嘅时候，我真系要问一问佢：喂，彼得，你搞乜啊？嗰日系嘛？你想游得快，你除咗件衫，你拉件衫，系嘛？冇人敢噶嘛。But anyway， 就系咁发生嘅。啊，我想讲系咩咧？那个重点系我哋话我哋经历唔到耶稣啊！我说耶稣在哪里啊？这个教会耶稣在哪里啊？哦、oh, by the way， 在很多年前我在同工会见到一个广告，一个广告很有趣是一个教会的建立，那个广告是登出来我意译给大家听，若果你在你教会找不着耶稣，若果你在你崇拜看不见耶稣，若果你在离开教会的时候跟站在门口的长老执事牧者握手，他们的手像死鱼一样，来我教会吧。啊、真的有这样的广告登了三次，叫我们同工会就跟那个登报商请你不要以后再登这样的广告。真的不是说哪个教会的问题，有耶稣一直都在个教会里头，耶稣一直都在这个教会，耶稣一直都在 Saskato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你说你看不到他啊？我们可能真的看不到，一会走的时候可能哇，正话曾牧师不知道说什么，我在敬拜里面，事实上我收到一个 complaint， 我真的在我自己教会，我哋教会嘅牧师嗱，即系啲家事，不过大家自己人啦。我教会的牧师即系讲紧我啦，完全不顾我们国语堂弟兄姊妹的需要，竟然一年三个礼拜请广东话的牧者来国语堂用国语讲道。曾牧师，请你严重的考虑你这个决定是否适当。广东人讲国语。直落三个礼拜，教会是否穷到连请一个国语牧师来讲道都比唔起？果然就，因为其中一个讲员系我嘛，真系心都噏埋吓。咁我又谂，就佢嘅跟住佢话，过去我在这个教会，我看不见耶稣，经历不到耶稣。在敬拜里面我找不到耶稣，我决意要离开这个教会，请曾牧师你三思。基本上是两个礼拜前的，如果劝牧师收到你会怎么处理？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啊，我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我复了他我姊妹，有一天你在敬拜完了之后，你走的时候见到在墙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在摇头轻叹，他说我得不着荣耀。 那个就是耶稣。在敬拜里面，不是你得着什么东西，不是你得着造就那么简单，是敬拜是什么？是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敬拜的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要上帝得着荣耀。你用这样的心情来听我讲嘢，上帝梗系得不着荣耀，得不到你的心。你的心就是听下这个牧师讲的道过不过瘾，即系好不好笑？这个牧师讲的国语讲得正不正？我就咁样睇。咁你所敬拜的上帝在哪里呢？咁当然啦，即系我再收不到他的福信啦，啊，即系一来一往。咁啊，唔见咗佢啦。不过我想讲紧乜嘢？啊，当日嘅希伯来人喺最艰难嘅时候，话佢唔见耶稣，佢话我要翻去犹太教咯，我翻我以前嘅宗教仲稳稳阵阵，又冇逼迫，又冇人恰我。啊，但系原来我哋唔好忘记啊，耶稣就喺嗰度啦，已经。耶稣一直都与教会同在。哇，啊，我讲咗好长，都未讲到我今日要讲嘅嘢。回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里，他说什么？他一路曾经是引用了一大堆的人名，他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就要摆低各样的重担，各样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去跑这条的跑道。这个圣经是讲到前面的十一章，是讲很多很多很多历史的伟人，他们用信心去走过他们信心的历程。他所引用的所有的伟人，十一章所引用的伟人，全部都是在受逼迫之下来建立他们的信心的。在受逼迫之下，由开始由前面阿伯拉罕啊、摩西啊，由一路讲讲到最讲到近尾嘅时候，都离唔开讲紧受逼迫嘅人。嗱，去到第二十二章，我又何必再算呢？若要一一细说啊，基甸啊、巴拉啊、啊参孙啊、耶弗他啊、大卫啊、撒母耳同众先知嘅啊，时候就唔够啦，差唔多我都讲完啦，已经吓。咁又咧，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倒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兽。嗰个系讲紧边个？讲紧但以理咯。啊，讲紧呢啲熟练嘅伟人，佢哋用信心经历上帝嘅应许，让同我哋一齐跑过呢条人生嘅道路啊嘛。而呢班人就好似云彩一样嘅见证人。呢个见证人嘅意思咧，唔系话你撞车揾个人出嚟做见证，唔系嗰种啊。见证嘅意思系用原文系讲 martyr， 即系为主殉道嘅呢班人啊。呢班人成为咗乜嘢？成为咗见证人，话你听，你继续跑呢条路。你不需要灰心，虽然遇见困难，虽然教会好像做来做去都有这么少人的，那个不是问题。问题耶稣已经在这里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就凭信心继续行走这一条的道路。而里面讲的什么？行这条的道路，跑这条跑道的时候，我们要摆低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弟兄姊妹，摆低我们的各样重担，你知道我们很多重担自己拿回来的。啊！呢度嘅呢個啊呢個希臘文嘅文化咧，就係用緊一個 tense 咧，一個 voice 咧，就係，是，啊特別係講緊係自己攞翻嚟嘅重擔，唔係我俾擔子俾你啊！你有冇發覺原來我哋喺教會侍奉好多係自己攞翻嚟嘅重擔啊？有嘅噃，小弟嘅教會有一日有一個弟兄啊打密報嚟話我聽，即係秘密話我聽。是不是差不多夠鐘了？ OK， 不如咁啦，呢段我哋下次再講啦，係嘛？因為好精彩，我哋放嗰個短片都講唔切啦。好抱歉，講到太興奮，好多嘢要講。啊，總之唔好忘記，這個教會係上帝嘅教會，上帝喺我哋當中，耶穌喺我哋當中。離開呢度嘅時候，唔係你得咗乜嘢，係我哋嘅主。有没有得着荣耀？当我们说我们看不见耶稣的时候，原来耶稣已经用很多很多美丽的见证又告诉你，他在你和我的中间。多谢大家。